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三，农历闰6月18，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四川九寨沟7.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李克强就抗震救灾工作作出批示。 四川九寨沟地震已造成9人遇难，135人受伤，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内蒙古各族各界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俞正声出席大会并讲话。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今天播出。地上有沙，但上面已长出青山。 我国外贸前7个月同比增长18.5%，持续向好。 南非总统祖马第8次挫败不信任案。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昨晚9点19分，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北纬33.2度、东经103.82度发生7.0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截至今天凌晨3点30分，地震已造成9人死亡，135人受伤。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抓紧了解核实九寨沟7.0级地震灾情，迅速组织力量救灾，全力以赴抢救伤员，疏散安置好游客和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目前正值主汛期，又处旅游旺季，要进一步加强气象预警和地质监测，密切防范各类灾害，切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情，全力组织抢险救援，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加强震情监测，防范次生灾害。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国务院已派出由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四川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四川省阿坝州已启动1级地震应急响应。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央广消息，今天凌晨，阿坝州政府新闻办透露，九寨沟县地震9名遇难者，有6名游客、2名本地人、1人身份不明。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消息称，从今天起停止接待游客，具体接待游客时间另行通告。今天凌晨，由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四川队14名医务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出发，赶赴九寨沟地震灾区救治伤员。 地震发生后，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启动应急机制，及时投入到抗震救灾战斗中。央广记者李鹏、韦龙林报道。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军区立即通过卫星电话联系九寨沟武装部，了解详细灾情，命令阿坝州军分区和所属武装部、民兵做好救灾准备。根据上级部署，阿坝分区九寨沟县人武部组织100多名民兵应急分队对游客进行疏散。政委张孝军： 我们现在已经部队已经在这到达这个地方来了。我们从那个县城一路改过来，路边还是有石头掉下来，有几个地方掉的石头还是比较大，大的都不好通过，只要小车来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到景区了，维护秩序和疏散游客。 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支队第6大队的官兵迅速组织紧急避险，目前已经在九寨沟景区就地展开救援。武警四川省总队第1支队工兵中队9台车辆68人， 携带红外生命探测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器材，已经赶赴震中。武警四川省总队阿坝支队九寨沟森林中队指导员林远阳：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九寨沟县张达镇居民房屋受灾，墙体剥落，倒塌还是比较严重，正在准备抢险救援的物资与装备。 西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应急机动分队昨晚启动应急预案，上报编组集结人员检查车辆装备，包括伴随保障、机降引导、短波通信在内的五支应急小组完成前出准备，整装待发。 今天凌晨，中国地震局办公室发布消息，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根据四川九寨沟 7.0 级地震震情灾情综合判断，决定启动国家二级地震应急响应。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主任蒋海坤对这次地震的成因和灾害程度进行了分析。 这地震实际上是发生在一个多震区，这次地震震中周围100公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的强震。1900年以来，根据我们的记录，6.5级以上地震就有10次，其中7级以上就有4次。之所以发生这次地震呢，我们总的认为是巴彦喀拉地块往南东方向的推挤过程里边产生的一次地震，包括之前的汶川地震、庐山地震、玉树地震都跟这个断块的活动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次地震的一个灾害情况，这次灾害这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小，所以我们也是应急响应从1级降成了2级。第三个情况就是这个地震的余震非常弱，到目前为止一次7级地震发生，按照以往的情况应该有一系列的5级左右地震啊、4级地震发生，但这次地震的余震最大，到目前为止不是一个3.3级地震，并且很多23:30是总共击到143次地震。 不过蒋海坤表示，未来也不排除发生大级别余震的可能，因此还需做好防范工作。 余震活动非常弱的话，我们觉得它不正常，后续应该有强余震活动的起伏，所以呢可能还是要做一些适当的防范，就是一些破损的房屋啊可能还是要远离一下子，特别是这个地方是它的地质地貌实际上是跟四川龙门山地区是一样的，就是会产生很多的容易产生很多的滑坡，近期又是雨季，所以可能还是要避开这些地方，就是一些不要导致由于地震导致一些山体松动之后降雨啊产生一些地质灾害，这就次生灾害就不好了。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贺电，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表示祝贺。贺电说，值此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50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东盟各成员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东盟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并建成共同体，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支代表性力量。中方祝愿东盟共同体建设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为东盟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坚持合作与发展主题，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东盟同对话伙伴关系中最具活力、最富内涵的一组关系。中国愿继续秉持亲诚惠容理念，以2018年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为契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使之成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会昨天在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于正声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央广记者焦莹、宝音、金建军报道。 下午4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布小玲宣布大会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刘延东宣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贺电。于正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这欢乐祥和的日子里，我们中央代表团带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带着全国各族人民的美好祝福来到这里，和内蒙古各族人民一道 隆重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首先，我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人民解放军驻内蒙古部队指战员、武警内蒙古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问候，向所有关心和支持内蒙古发展进步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于正声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开启了内蒙古发展的新纪元，创造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范例，谱写了我国民族关系史的光辉篇章。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各项事业跨越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这是内蒙古发展史上的巨大跨越，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内蒙古自治区7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机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关心关怀，离不开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工作的细心指导，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的真情帮助和自治区各族干部群众的不懈奋斗。事实证明，做好内蒙古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于正声强调，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内蒙古也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殷切希望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不忘初心，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努力把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打造得更加美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于正声昨天在听取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非常关心，在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国家规划和战略中都进行了重点强调和部署。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明确提出守望相助，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等新要求，为进一步做好内蒙古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巩固民族团结的生命线，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做到统一和自治，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听取汇报前，于正声会见了自治区领导班子成员。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坚持新的发展理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炎炎夏日，央广多路记者奔赴全国各地，从东北的黑土地到西北的大沙漠，从繁茂的森林到广袤的湿地，从繁华的都市到宁静的乡村，深入采访近1个月，探寻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所带来的深刻革命。从今天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乡村之声、中国交通广播等多个频率同步推出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请听央广记者刘飞、郭长江从宁夏盐池发回的报道。地上有沙，但上面已长出青山。 就选它这个黄色的、变色的。 清晨趁着日头不大，拱棚里凉快，赵集堂村村民刘国民握着把红色剪刀，在绿色的秧蔓间挑拣成熟的香瓜，不再担心风沙堵门。 田间地上转转，空气特别好，让你能忘掉好多的烦恼的事情。 赵集堂是宁夏盐池县青山乡的一个自然村，这里年平均降雨量220毫米，而蒸发量是降雨量的近10倍，2100多毫米。过度放牧更是加剧了植被退化、土壤沙化。滩羊是当地的金字招牌，但养羊一年到头却可能是白忙一场。 那个时候一年一茬谷都不行，人家不说过说将有10000是带毛的不算了，活着就是钱，明天一死一分钱不值。 刘国民骨子里是个强人，看风沙脸色过日子，他不想认这个命。2000年刚刚24岁的他，花了15000元承包了一片1200亩的荒地。 这个直接就没有收益，直接那也没办法。那你为了在这个地方搞好，你必须首先把这个生态环境要搞。你生态环境搞不好，你在其他的都是空的。有人要说，天拿着钱就朝那个荒滩里砸上，对不对？人家都在县城里面搞房子。 2002年起，盐池县开始实行草原禁牧，种植牧草，植树造林。2012年起，当地推广种植沙地灌木宁条。设寺圈养滩羊，以林补寺。 今天又刚下了一个小羊崽。你种玉米可以给养羊做草料，养羊，羊羔你卖，羊你可以卖，羊粪你又可以种地，这就是循环的。 盐池县通过沙漠化土地综合治理，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已经打造出哈巴湖花马寺景区，培育了长城自驾、乡村休闲等旅游产品，每年为农民创收超过3亿元。去年底，在驻村第一书记的联络下，刘国民和村里的几户人家建起了10座拱棚。 有那个拱棚上以后，就是温度能起来，还能防沙防风。其实就像今年这个，一年两茬可以收入10000块钱，它比外出打工要强。 采访时，正值拱棚里种的第一茬香瓜上市。这片土地养育了他家几代人，他们所在的乡镇在上世纪70年代风沙肆虐的时候改叫了现在的青山乡。 数据显示，1至5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开始显现。作为国内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美的从2012年开始转型升级，也曾引发唱衰。5年过去，美的以员工数量减少40%，销售收入增长70.8%，净利润增长1.85倍的成绩，打消了外界的疑虑。请听报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美的样本》，采制：央广记者彭小毛、周宇、刘一晨。 2011年，美的刚刚成功跻身1000亿俱乐部，但美的自己已经嗅到危险的气息。那一年，在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近60%的情况下，其利润仅仅增长了14%。美的集团董事长、总裁方洪波： 中国大部分制造业都是靠低成本、大规模快速发展起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增长趋缓，海外的出口呢受到限制，整个中国制造业都面临着一些困境，所以我们也开始转型。 转型的阵痛来势汹汹。2012年，美的年报数字惨烈，产能收缩，营收同比下降近27%。一年之内，美的原有的产品型号被砍掉了2000多个，退还地方政府厂房用地7000多亩。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中高端产品占比由20%提高到了50%。仅仅一年后，2013年，营收重回上升通道，利润率更是大涨超过60%。方洪波： 盈利赚钱的是来自于产品结构的改善， 而这也是方洪波所说的转型三个方向：产品领先、效率驱动和全球化布局中的第一点。要想产品领先，技术研发是关键。方洪波： 我们从2011年开始，没有买一亩的土，也没有建一个新的工厂，但是我们投资的规模没有减，全部投到看不见研发技术。 与此同时，效率的提升从生产到物流每一个环节都在发力。2011年前，美的的自动化程度几乎为零，组装一台微波炉需要20分钟。 转型后仅需九分钟通过优化经销网络，仓储减至高峰时的九分之一。六年前他们的资金周转率为30天，但现在是0天。而降杠杆后充裕的资金流也为美的的一系列海外收购创造了基础。2016年3月，美的用4.73亿美元并购东芝白家电，8月又将欧洲机器人巨头德国库卡以30多亿欧元价格收入麾下。 我们既要把现有业务推向全世界，同时呢，想面向未来的这个产业进入。那么我们分析，机器和工业自动化非常好。 央广时评：转型升级难在哪里？撰写彭小毛。转型升级难在哪里？路径依赖是第一难，因为一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曾经非常有效，突然要改变会有很多不适应。比如当美的打算把7000多亩土地按原价退回地方政府时，就有可惜了的声音。当美的打算把90万平米新厂房改作他用时，就有浪费了的声音。对过去路径的依赖往往来自内部，甚至来自高层。这时美的显示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甚至因此调整了部分的高管，确保各项转型措施落实到位。稳住阵脚是第二难。2011年，美的开始转型升级。2012年，由于旧的模式已经打破，新的成效尚未显现，美的的销售和利润大幅度下滑，各种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把美的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儿。怎么办？他们相信，开弓没有回头箭，顶住压力埋头干。用了3年时间使销售收入恢复到2011年的水平，而实现利润是2011年的3倍，用实实在在的业绩回应了质疑，稳住了阵脚。目标明确是第三难。转型升级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给自己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升级目标，全靠脚踏实地自己摸索。美的转型升级的目标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提升两个能力，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他们的思路是，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盈利，只有盈利才能保障持续创新。美的紧紧围绕这两个能力，在研发效率和全球化这3个点上持续发力，使美的由一个以低成本为竞争力的本土公司，成功转型升级为一个以高技术为竞争力的国际企业。美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遇到的3难很有代表性，这也是企业在转型升级时都会普遍遇到的难题，他们的经验很有价值，值得借鉴。 央广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促进戏曲传承发展，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日前出台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2017年在试点基础上，有条件的省区市大中小学以及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争取实现所有学生免费欣赏一场优秀戏曲演出。2018年，戏曲进校园活动蓬勃开展，戏曲教育丰富多样，争取实现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一场优秀戏曲演出。2020年，戏曲进校园实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全覆盖。 完成沙特阿拉伯访问任务，正向坦桑尼亚航渡的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长春舰，亚丁湾时间8月7号与第26批护航编队扬州舰相遇，一对中国军人在亚丁湾海域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央广记者徐小雨报道。 在亚丁湾平静的海面上，来自中国海军的2支舰艇编队在这里相遇。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指挥组参谋陈贤榜早上8点就站在船舷边，向着第26批护航编队的方向眺望，因为那里有他的新婚爱人护航编队副关东长蒋林芝。 有多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算上今天已经是129天了。 想过在大洋上这样的见面吗？ 没想过。作为双军人的我们，已经做好了长期两地分居的心理准备。 小主过来， 小烟头，是他，黑了，瘦了。 板上一下子热闹起来，战友们变魔术一样快速拉起横幅，一场海上婚礼布置得有模有样。 因为出来之前我们知道他们两个2月14号刚领完结婚证，然后紧接着就投入到任务的准备中去，没有来得及举行婚礼。我们利用这次机会呢，悄悄地准备了一下，也算是给他们一个惊喜。 工作中的陈贤榜认真严谨，每次与外军的专业交流，他都认真地记录总结，笔记有厚厚一摞。而蒋林芝是第一次出海，他正在努力适应新环境，学习新业务。 祝你们白头偕老，地久天长。 这场大洋上的特殊婚礼虽然没有礼服装扮，也没有喜酒宴席，但这两位身着洁白军装的年轻军人，在战友们的簇拥下，在亚丁湾炙热的骄阳下，看上去是那么的幸福美好。远航访问编队指挥员沈浩说，这两个年轻军人为国远航，为维护祖国的海外利益，为展示人民海军的良好形象而并肩战斗，在毛泊休整期间让他们见上一面，也会激励他们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在亚丁湾有这么两三个小时的见面机会，不光是对他们两个人一生，对整个官兵呢，我觉得对献身大海的这种志向和热爱上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今天非常感谢战友们，我们俩为大家唱首歌吧。 当兵的日子短暂又漫长， 再见了。 哨音响起，到了分别的时刻，短暂的休整后，两支编队又将开始新的航程。 海关总署昨天公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8.5%，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外贸发展新动能不断聚集，拉动了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 第13届全运会火炬昨天正式在天津传递。27号晚，全运会正式开幕当天，火炬将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本届全运会设竞赛项目31大项、340多个小项。 河南省巩义市的青龙山慈云寺景区内，有一处违法占地近2000平米的违建，被罚后1年多仍没有拆除。中国之声对此报道后，巩义市相关部门近日回应称，目前正在制定景区整体规划，如果违建所在片区符合规划，则建议对违建依法没收，变为国有资产盘活，如不符合规划将拆除。 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昨天就苹果公司手机软件应用商店涉嫌垄断侵权，正式向两个反垄断的执法部门，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发改委寄出举报函，并附交了28家软件开发商的证据材料。 日本政府昨天举行内阁会议，批准了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发表了谈话指出，防卫白皮书其涉华内容不改陈词滥调，充斥着对中国军队的恶意抹黑和对国际社会的公然欺骗，中国军队对此坚决反对，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南非议会昨天就针对总统祖马的不信任案举行不记名投票，由于未获半数以上的议员支持，不信任案没有获得通过，这是祖马执政以来第八次挫败反对党提出的不信任案。 阿富汗媒体昨天报道，235名在该国北部萨尔普勒省被极端组织绑架的平民日前成功获救。报道说，这些平民是上周在萨尔普勒省赛义德地区被绑架的。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倩茹、于芳，主播文琪、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古城新韵自在阵地，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 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